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七牛云许世伟，我们继续聊我们的话题。这是画图程序的最后一讲了，当然我们后续还是会结合这个实战程序展开讨论有关于架构的方方面面。上一讲开始，我们的画图程序有了跨团队协作，因为我们开始有了 PaintDOM 和 PaintWeb 两个软件。 PaintDOM 监听的地址是 localhost 冒号9999，而 PaintWeb 监听的地址是 localhost 冒号8888。应当注意，在实际业务中他们是不同的软件。事实上我们 PaintWeb 程序也是完全是以进程间协作的方式，通过反向代理机制来调用 PaintDOM 的功能，但是在我们这个画图 demo 程序中，它们同属一个进程， PaintDOM 作为 PaintWeb 的一个 Go Routine 在跑。这纯粹是因为我们想让这两个程序同生共死，方便调试的时候启停进程。 PaintDOM 和 PaintWeb 之间相互协作的基础是它们之间所采用的网络协议。当我们说起网络协议，它其实通常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是我们网络协议的载体，也就是协议站，其二是我们网络协议承载的业务逻辑。当我们谈架构的时候，也会同时聊这两个层面，只是他们在不同的维度。我们会关心网络协议的协议站选择什么，是基于 HTTP 还是基于自定义的二进制协议，这个是属于基础架构的维度。我们也会关心网络协议的业务逻辑，判断它是否自然体现业务需求，这是属于应用架构的维度。明确了网络协议后，我们实现了 mock 版本的服务端程序 PaintDOM。 在实际项目中， mock 程序往往会大幅提速团队的开发效率，这是因为它能够达到如下两个大的核心目标，让团队的研发迭代并行，彼此可以独立演进，及早验证网络协议的合理性，在实战中达到用最短时间稳定协议的目的。上一讲，我们的 PaintDOM 和 PaintWeb 之间虽然定义了网络协议，并且实现了第一版，但是并没有去做两者的对接。今天我们就来对接它们。虽然 PaintWeb 没有对接服务端，但从文档编辑的角度来说，它的功能是非常完整的。我们对接 PaintDOM 和 PaintWeb 的目的不是加编辑功能，而是让文档可以存储到服务端，以便于人们在世界任何可以联网的角落都可以打开它。当然严谨来说，说 PaintWeb 没有服务端是不正确的。 PaintWeb 本身是一个 BS 结构，它有它自己的服务端，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可以看出 PaintWeb 自己的服务端基本上没干什么事情，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静态文件下载服务器，提供给浏览器端下载 HTML 加 CSS 加 JavaScript。 所以 PaintWeb 的服务端完全是平庸的，与业务无关，具体的业务都是通过 www 目录里面的文件来做到的，这些文件都是前端的浏览器端所依赖的，只不过被托管到 PaintWeb 服务端而已。那么 PaintWeb 怎么对接 PaintDOM 呢？物理上的对接比较简单，只是个反向代理服务器而已，代码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可以看出 PaintWeb 的服务端干的事情仍然是平庸的，只是把发往 localhost 冒号 8888-api-xxx 的请求原封不动的发往 localhost 冒号 9999-xxx 而已。在现实中， PaintWeb 的服务端干的事情稍微复杂一些，它背后不只是有业务服务器 PaintDOM， 还有必不可少的账号服务器，用来支持用户登录登出。账号服务器是一个基础架构类的服务，与业务无关，公司很可能不只有 QPaint 这样一个业务，还会有别的，但这些业务可以共享相同的账号服务，更准确的说是必须共享相同的账号服务，否则一个公司弄出好多套独立的账号体系来，用户也会有所诟病。在需要对接账号服务器的情况下，实际上 PaintWeb 的服务端并不是原封不动的转发业务请求，而是会对协议进行转译。在24跨平台与 Web 开发的建议这一讲中，我们也有所提到，如果你想回顾一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这段话。到了 Web 开发，我们同样需要二次开发接口， 只不过这个二次开发接口不再是在 client 端完成的，而是在 server 端完成。 server 端支持直接的 API 调用，以支持自动化方面的需求，所以对 server 端来说，最底层的是一个多租户的 model 层，它实现了自动化所需的 API。 在 multi user model 层之上有一个 web 层， web 层和 model 层的假设不同， web 层是基于绘画的，因为它负责用户的接入，每个用户登录后会形成一个个绘画。如果我们对 web 层细究的话，又分为 model 层和 view model 层。为了区分 web 这边的 model 层，我们叫它 session based model， 相应的 view model 层我们叫它 session based view model。 在服务端， session based model 和 session based view model 并不发生直接关联，他们通过自己网络遥控浏览器这一侧的 model 和 view model， 从而响应用户的交互。 session based model 是什么样的呢？它其实是 multi user model 层的转译，把多租户的 API 转移成单租户的场景，所以这一层并不需要太多的代码，甚至理论上自动实现也是有可能的。 Session Based View Model 是一些 HTML 加 JavaScript 加 CSS 文件，它是真正的 Web 业务入口，它通过互联网把自己的数据返回给浏览器，浏览器基于 View Model 渲染出 View， 这样整个系统就运转起来了。这段话说的比较抽象，但结合 QPaint 这个实际的例子就非常明朗了。 Paint DOM 就是这里说的 Multi User Model 层，负责多租户的业务服务器。 Paint Web 服务端实现 Session Based Model 层，负责 Session Based 到 Multi User 的转移。由于我们当前这个例子还不支持多租户，转移就变成了简单的转发，后面我们在服务端开发一节中会给大家看实际的转移层是怎么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 Paint Web 自身的服务端是业务无关的，它做这样一些事情： Web 前端文件的托管，支持账号服务实现 Web 的用户登录，做业务协议的转移，将 Session Based 的 API 请求转为 Multi User 的 API 请求。当然我们这里假设 Web 自身的业务逻辑都是通过 JavaScript 来实现的，这意味着我们是基于 Pong 前端模式的，但这并不一定符合事实。有些公司会基于 Pong 后端模式，这意味着大部分的前端用户行为都是由后端支持的，比如我们用 PHP 来实现 Web 后端的业务代码。 Pong 后端模式的好处是 Web 代码比较安全，这里的安全是指 IT 资产保全方面的安全，不是指业务存在安全问题，因为别人看不到完整的 Web 业务逻辑代码。但是 Pong 后端模式的缺点是没办法支持离线，大部分的用户交互都需要 Web 后端来响应，一旦断了网就什么都干不了了。在 Pong 后端模式下，我个人会倾向于基于类似 PHP 这种胶水语言来实现 Web 后端的业务代码，而一旦我们这么做， Paint Web 的业务逻辑就被剥离了。 Paint Web 自身的后端仍然是业务无关的，只是多了一个职责，支持 PHP 脚本语言。真正 Web 后端业务逻辑还是放在了 www 目录中，以 PHP 文件存在，这些文件就不是简单的静态资源，而是 Pong 后端的业务代码。既然 Paint Web 后端是平庸的，与业务无关，那么整个业务逻辑的串联靠的就是 www 里面的 JS 文件和 Paint DOM 提供的 API 接口。上面我们说过，在连接 Paint DOM 之前，Paint Web 程序独立看是完整的，它支持离线创建、编辑以及存储文档浏览器本地的 local storage 上。对接 Paint DOM 与 Paint Web 后，我们并不会放弃离线编辑的能力，而是要能够做到在断网情况下表现为上一讲我们达到的效果，可以继续离线编辑和保存。一旦联网，所有离线编辑的内容可以自动保存到 Paint DOM 服务器。听起来挺简单一件事情，其实很复杂。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怎么知道断网后离线编辑过的内容有哪些。思路一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每次都完整保存整篇文档，这很浪费，因为不单单刚恢复联网的时候我们需要保存文档，平常每一次编辑操作我们也都会自动保存修改的内容。思路二是记录完整的编辑操作历史，每做一个编辑操作都将其记录到 local storage。 这个思路看似会更节约，但实际上是在很多情况下会更浪费。原因在于，一个对象编辑多次，会有很多条编辑操作的指令要保存，断网久了，编辑操作累积下来，其存储空间甚至可能超过文档大小。所以这种方案缺乏很好的鲁棒性，在 bad case 情况下让人难以接受。思路三是给对象增加版本号，通过对比整个文档的基版本与某个对象的版本味儿，如果味儿大于 base 味儿，说明上一次同步完成后该对象发生了变更。完整的变更信息的计算逻辑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有了变更的信息，怎么同步给服务端呢？一个可能的思路是把变更还原为一条条编辑操作发给服务端，但是这样做问题会很复杂，因为这样编辑操作一部分发送成功，一部分发送失败怎么办？这种部分成功的中间态是挑战我们程序员的编程水平的，很烧脑。我个人一贯坚持的架构与准则是不要烧脑，尤其对大部分非性能敏感的业务代码，简单易于实施为第一原则。所以我们选择了修改网络协议，增加了同步接口。这很有趣啊，在我们讨论相互配合的接口时，我们非常尊重业务逻辑，按照我们对业务的理解定义了一系列的编辑操作，但是到最后我们却发现他们通通不管用。我们要的是一个同步协议，是最初我们错了吗？也不能这么说，最初我们定义协议的逻辑并没有错，只是没有考虑到支持离线编辑这样的需求而已。复盘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这么说，需求的预见性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充分预见到需求，大部分情况下就会因为我们缺乏市场洞察而买单。进一步说明，及早推出 mock 让前端可以快速迭代，进而及早去发现原先定义网络协议的不足是很有必要的，越晚做出协议调整，事情就越难也越低效。有了同步协议，我们就可以把变更信息同步给服务端了，这个事情我们交给了 Q-Synchronizer 类来完成。把变更详细推送给服务端后，理论上我们就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这篇文档。怎么做到呢？我们接下来就谈谈怎么来加载文档。这个过程的难点在于怎么根据服务端返回的 JSON 数据重建整个文档。上一讲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图形的网络协议中的数据格式和 local storage 中是不同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做两套图形数据的加载工作，这挺没有必要的。而且从预测变更的角度，我们很容易预期的一个变化就是画图程序支持的图形的种类会越来越多。这两个事情我们一起看，为此我们做了一次重构，重构目标是统一 local storage 和网络协议中的图形表示。增加新的图形种类要很容易，代码非常内聚，不必到处修改代码。为此我们增加 Q-Ships Q-Serializer 全局变量，允许各类图形类型注册自己的创建方法进去。示意代码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为了支持 Q-Serializer 类，每个图形需要增加两个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调用 qships.create 来创建一个图形实例。有了这个能力，我们加载文档就水到渠成了。具体代码请参考 qpaint.doc 类的 load remote 方法。完整来说，加载文档的场景分为这样三类： load blank 即加载新文档，在联网情况下会在服务端创建一个新 drawing， 在非联网情况下会本地创建一个临时文档。 load temp doc 即加载一个临时文档，即该文档从创建之初到目前一直都处于离线编辑的状态。同样它也分两个情况，如果当前处于联网状态下，会在服务端创建一个新 drawing 并把当前的离线编辑的数据同步过去，如果在非联网的情况下，会加载离线编辑的数据并可继续离线编辑。Load remote 即加载一个远程文档，该文档在本地有可能编辑过，那么会先加载本地缓存的离线编辑的数据，如果当前处于联网状态，会异步加载远程文档，成功后本地离线编辑的内容会被放弃。另外，加载文档结束后 QPaintDoc 会发出 unload 的消息，这个消息当前会被 QPaintView 响应，用来刷新界面。代码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之所以会有 unload 的消息，是因为向服务器的 AJAX 请求什么时候完成是比较难预期的，我们加载文档是在异步 AJAX 完成之后。这样看来， 完成文档加载后发出 unload 事件，就可以避免 mode 层需要去理解 view 层的业务逻辑。介绍到这里啊，我们基本上把本次迭代的主体内容介绍清楚了，其他有些小细节的变动我们不再赘述，详细的代码变更请参阅如下的这个地址。下面我想聊的话题是关于 mode 层的厚度问题，我们在22桌面程序的架构建议中提到，从界面编程角度看 mode 层越厚越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和操作系统的界面程序框架最为无关的部分，是最容易测试的部分，也同时是跨平台最容易的部分。我们把逻辑更多向 mode 层倾斜，那么 controller 层就简洁很多，这对跨平台开发将极其有利。我们秉承的理念是 model 层越厚越好，事实上在这次画图程序实战中，我们在一直坚持这一点。让我们来观测两组数据。其一，不同版本的 model 层对比， MVP 版本的 dom.js 约120行和最新版本的 dom.js 约860行。 model 层的代码行翻了多少倍？ 7.x 倍。其二，不同版本的变更历史、具体的地址和视图都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不知道你看出来了什么吗？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多个版本的迭代基本上都是以变更 model 层为多。Ver29 版本的变更看似比较例外，没有修改 dom.js， 但是实际上 Ver29 整个变更都是 model 层的变更，因为增加了服务端的 model。我们深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推论：如果我们不是让 model 层代码以内聚的方式放在一起，而是让它自由的散落于各处，那么我们的代码变更质量会非常不受控。为什么？ model 层总体来说是最容易测试的，因为它的环境依赖最小。如果这些代码被分散到 view controller 层中，代码的阅读难度、维护难度、测试的难度都会大幅增加。通过几轮的功能迭代，我们对 model 层的认知在不断的加深。我们总结一下它的职责如下：业务逻辑，对外暴露业务接口，它也是 model 的最本职的工作；实现 view 层委托的 onPaint 事件，完成绘制功能；实现 controller 层的 hit test 接口，用来实现 selection 支持；实现与服务端 multi-user model 层的通讯 ；view controllers 组件都不需要感知服务端。实现离线编辑 local storage 的存取，除了少量 view controllers 的需求，大部分都是 model 层的正常业务范畴。这些职责已经很多，所以 model 层自然会胖。今天我们完成了画图程序前后端 paint DOM paint web 的对接。由于考虑支持离线编辑，对接工作有较大的复杂性，你如果不能理解，建议仔细对代码进行研读。当然后面我们还会掰开来细谈这个案例。这是最新版本的源代码地址，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到这里啊，我们的实战过程就告一段落了。如果你对今天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到现在为止，我们探讨的都是一个完整的桌面应用程序的业务架构。下讲我们会谈谈辅助界面元素的架构设计，它和应用程序的业务架构考虑的问题颇有不同。话外，按照大纲，当前进度还只有三分之一的内容，看起来我们最终会比原计划的58讲超出不少，可能要往90讲去了。关于这一点，我总体还是以说清楚事情为目标，在聊的过程会根据反馈做出适当的调整。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